角色，看自由来齐集这里，来全力抗对，勇气智慧也永不灭。 俾佢三個啦，佢有三個。 好， 好， 好， 好，跟住呢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回家吧。 我哋仍然用幽默、自信、乐观嘅态度去面对香港嘅未来。我哋將佢變成係每一個我哋故事設計嘅故仔。大家要記住，我哋香港人，香港人。面对暴政，我哋唔系用暴力对付佢哋，而系我哋用幽默、自信去对付佢哋。香港人是將不可能變做可能。 解散警隊， 香港人民 光復香港， 自由革命。 剛才就回來廣告就播緊我哋啱啱上個星期六，即係前日咧，就係城寨聖誕圍爐嘅活動嘅照片嚟嘅。咁啊，亦都好多謝啊攝影師啊 Alfie 啦，就喺現場咧同我哋好多嘅嚟參觀嘅朋友咧就係影相啦。咁亦都好有心機咁樣咧，等佢哋喺度咁啊扭嚟扭去咁樣影啦咁。咁啊，呢個嘅今次嘅活動咧，就因為反應相當熱烈，咁咧就排隊咧就由二樓排到十二樓，然後跟住落翻地下，一路排到出去110號排到200幾號咁樣喺地下偉業街嗰度。咁好多朋友咧就等咗好耐啦，咁亦都係即係講句對唔住。咁因為咧就我哋都冇預計到個反應咁熱烈。咁今次嘅活動當然就係除咗係嗰啲嘅即係展出嗰啲公仔頭啊，同埋個 QR 曲之外咧。咁俾 QR 曲個樣子大家睇下先，其實好多人咧都未必嚟到現場，或者嗰日喺呢個進業街嗰度咧就參加呢個和理 lunch 嘅，咁所以咧就我哋 cap 咗啲圖， 嗱，呢個其實就係嗰個 QR code 個樣嚟嘅。咁你一嘟嗰個藍色嗰個白色嗰個腦殘咧，而家唔喺度。咁你一嘟嘅話咧，咁你就見到咧嗰個公仔頭啦。咁後邊咧就設計咗個背景，公仔頭會喐嘅。咁中間咧就係一個 video 嘅一個框架嚟嘅。咁你就會見到阿杜汶澤同阿叻嘅嗰個喺時點三十一嗰個嘅節目裏邊嘅討論嗰啲嘅委任證啊等等啲咩。咁下邊咧就係腦殘 number one 咧就是文字去解釋嗰個嘅點解呢個係腦殘 number one 係阿叻咧咁藍絲係咩意思咧咁。咁有唔同嘅 QR code 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文字嘅。呢個就係中文啦、廣東話咁字幕咧，就未一疊上去嘅。好快會做噶啦。咁然後跟住你嘟另外一個 QR code 咧，就會有英文啦，有西班牙文，有德文，有日文。咁嗰啲文字咧，頭嗰十個咧，我哋已經差唔多做好噶啦。其他語言嘅。咁開頭我會有一段係我自己介紹，譬如藍精靈係咩意思咧？咁一個嘅介紹同埋一個 VO 啦，我自己錄嘅 VO 啦，咁用廣東話嘅。咁個 VO 咧就係講緊即係嗰個嘅藍色水係啲乜嘢啊咁，咁中咗藍色水會點咧咁？咁上邊個公仔頭咧其實就係藍精靈個樣嚟噶啦。咁中間嗰啲嘅 YouTube 片咧就可以不停咁換，不停咁 update 嘅。咁如果半年之後再有新嘅關於藍色水嘅新聞，或者有人真係受到嚴重嘅傷害入院證實，刺針雜誌證實有呢個永久性嘅傷害，咁我哋又會再 update 藍精靈嗰段片裏邊嘅內容。咁我哋盡量希望就係將呢、這個呢半年或者往後嘅抗爭嘅消息咧，就擺曬落去。咁擺完落去之後會點咧？賣個關子先。咁啊，講翻呢個星期六嗰個嘅圍爐活動咧，咁就我哋現場咧就有好多嘅 booth 喺度咧，就即係當然我哋有手工藝啊，有啲嘅係譬如咖啡嘅試飲啊，或者係手工啤酒嘅試飲啊咁樣，亦都有零售啊咁啊。咁本身咧，我哋咧就冇收取佢哋任何嘅費用嘅，其實我哋係免費將我哋嘅場地啦、搬嘢啦，咁啊何榮孫就夜晚黑搬到好夜啦，將嗰啲台台凳凳搬走，收曬入倉，咁然後就等佢有啲舒適環境，可以入 combo 地多啲嘅人。咁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如果用錢去租場地喺個商場租個，譬如 D2 咁樣啊，蕭山下邊嗰度租個場擺攤咁就梗係會咩啦，但係就始終牽涉到，咁你咪即係叫嗰啲黃絲嘅手工藝嗰啲人俾租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寧願咧就喺我哋自己書店，所以就導致到咧呢個人龍嘅問題啦。咁好多人問，喂，點解唔揾啲大啲地方啊？咁樣大啲地方當然係好嘅，但係會牽涉到咧就係嗰個嘅租金開支啊等等呢啲。咁你始終香港仍然老掉牙嘅問題啦，其實就係租金。咁我哋自己地方咁就唔使啦咁。咁所以好多人就問。喂，咁可唔可以再做咧？咁樣當日已經好多人問，因為有啲人見到人龍咧就即走啦，已經係頂唔順啦，已經係。咁有啲嚟到咧就佢唔係行嘅時間唔可以太耐，因為現場太過逼人。咁我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嘅。所以而家咧我哋就都構思緊喺農曆新年前咧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咁就另外一批 QR code 出嚟嗰陣時，咁我希望。到時咧就可以大家嘟到咧就係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咁就好 happy 啦。咁啊唔係話即係揾嘢嚟搞，其實有原因嘅其實。咁就今次好多嘅擺攤嘅有啲朋友咧，咁佢哋亦都咧係將佢哋銷售到嘅嘢咧部分咧就係捐助俾一啲嘅抗爭運動有關嘅組織嘅咁樣。咁啊譬如即係我哋有一個樓上鋪啦，二樓咁樣賣一啲民族嘅服飾啊，同埋啲小擺設咁樣。咁佢哋做咗襟章同埋嗰啲 postcard 咧，咁就籌咗款之後咧，佢哋 total 咧就會有10,000蚊係捐俾呢個嘅好鄰社北區教會。咁大家知道好鄰社北區教會咧，就係、是、一路以嚟咧就係、是、做好多呢啲支持呢啲嘅年青學生啊前線嘅一啲工作嚟嘅。咁如果再搞嘅話咧，咁我估計咧就係、是、可以再邀請其他嘅一啲唔同嘅。一啲手工藝啦、黃絲嘅鋪頭啦等等嚟參加，咁呢個目的亦都係一樣啦，就係、是、話如果我係即係同其他人做商場 show 有一樣嘅咁，咁啊冇意思啦。其實即係又要收租又要剩，咁所以仍然堅持就係都會喺翻呢個我哋自己地方嗰度搞嘅，細就細啲，逼啲，但係氣氛就好啲。咁最重要就係唔需要嚟擺嗰啲人咧去支付一筆嘅費用，如果唔係佢。其實佢做到嘅生意，大家都知道係小本經營啦，無論手工藝啦、賣餅啦等等，其實都係小本經營嘅。咁佢咪即係攞去交租，有咩意思咧？咁美其名就係話，當做推廣一下個品牌啦。個原因 就因為賺唔到錢，咪自我安慰就話啊，當做推廣下品牌。咁所以就大家密切留意啦，我哋即係幾時會再做呢樣嘢。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係咧會去諗下咧，其實嗰個嘅即係可以點樣發展呢個黃色經濟圈咧咁樣。咁我哋自己一路咧，我同阿鄺榮孫都構思緊點樣可以，因為呢個亦都係 resist 我頭先所講啊。即係你要 resist 嗰個中國控制你嘅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咗你嘅下層建築，即係你嘅經濟嘅基礎嗰陣時咧，你上邊自然會變嘅。其實好簡單，當外資喺香港嘅保險業裏邊佔多數嗰陣時咧，咁就唔會有陳茂波出現嘅。陳建波係嘛？陳建波原本係好似係蘇黎世保險嘅，其實啊，而家走咗去呢個許氏找換店嘅老細嗰個嘅呢個叫做立橋保險，咁大家都知咩料㗎啦，其實。你個下層建築變咗，上面嗰個人咪變咯，佢咪走咗去中資揾食，咪代表緊呢個中方嘅利益去做嘢咯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要壯大嗰個黃色經濟圈嘅原因嚟嘅，其實。咁大家要明白，咁啊，因為嗰個現場真係好多時啲公仔頭又俾人整跌啊，又即係好多嘢要即係事後要去補救啊，即係修補翻啲公仔頭啊咁。咁呢個唔緊要，其實，因為都係我自己樂趣嘅一部分嚟嘅。咁大家有啲朋友上到嚟，會見到我匿喺嗰個廁所出邊嗰個廚房嗰度咧，就開曬啲射燈，其實就係喺度即係修補緊啲公仔頭。每一次出動之後翻嚟都要做嘅，其實。咁呢、這個好多人就會以為咧，我哋好多嘢即係有個城寨團隊嘅所謂。咁坦白講啦，即係講出嚟都唔係幾好意思。其實所謂城寨團隊就係我哋有一個嘅 operator 阿健仔，咁啊仲有我同阿鄺榮孫。最後抗壓你，咁就係組成呢個城寨嘅團隊。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朋友佢會 PM 我哋話我哋有啲咩手工藝想嚟擺啊，咁我哋未必可以回覆得切，就係咁嘅原因。咁但係仍然希望，如果你哋可以嘅話咧，即係你可以將個 product 啦，你哋嘅 product 啦，就有啲乜嘢嘅計劃咧，你可以email 嚟俾我哋。咁我哋會睇咗之後咧就回覆 PM 就好容易睇漏嘅，其實。咁你 email 嚟 carlunsingjai@gmail.com， 咁就所以咧就亦都係我哋之後希望係咩咧？就我頭先講過啦，嗰啲公仔頭嘅 QR 曲咧就會做咗唔同嘅版本，因為我哋準備去外國去做呢個 exhibition， 將呢個香港人呢半年或者之後嘅抗爭活動咧，就用一個 creative 嘅方法咧，就去帶俾去唔同國家嘅人，亦都希望可以 connect 到當地嘅香港人。咁我覺得就都幾犀利嘅，如果可以去到。咁而家就因為之前我哋十二月八號之後咧，就有啲外國嘅香港人，即係當地居住嘅香港人，譬如喺瑞士啊等等嘅聯絡我哋。咁希望譬如我哋可以去呢個 Zurich， 三月去呢個蘇黎世去參加一啲嘅活動。咁我哋係積極考慮嘅，其實真係。咁亦都有 Sydney 嘅朋友嚟邀請啦，咁樣。咁亦都有啲嘅準備去日本參展嘅人啊等等。咁我哋而家都係全部都係考慮緊嘅。咁當然除咗要經費之外，亦都要考慮點樣運輸啦，咁啊，點樣運送啦，咁。咁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同埋我哋譬如去歐洲，我哋希望咧係咩咧？就係嗰個 tour 咧，目的只有一樣嘢，就係要求歐盟通過制裁香港中共官員，冇其他嘢，一個目的。但係工具就係要靠呢啲香港人受到人權人道危機嘅呢啲咁嘅資訊帶去外國。咁咧就如果你是當地。咁而家有好多城市其實都有香港人策劃緊好多嘅文宣嘅展覽啦、畫展啦，同埋呢個圖片展啊咁啊。咁啊德國有啦，法國有啦咁。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嘅話，因為去得你冇理由淨係去 Zurich 一個地方。咁如果 Berlin 啊、Paris 啊或者 London 啊等等呢啲城市都做得到，咁我哋就可以有個 economic of scale。咁我哋之前最頭痕諗緊嘅就係話，咁點送啲公仔頭去咧咁樣？咁如果你當 art piece 咁樣送就大鑊嘅，其實買保險啊、packing 啊等等個運輸費用都唔少。咁我就 ask for help， 大家如果你係屬做運輸嘅，有朋友你可以話俾我哋聽，用乜嘢方法運去係最好嘅、最有效同埋最平嘅。咁我自己諗到條橋嘅，就係因為頭先我哋有個朋友上嚟，咁佢就係設計嗰個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個 architect。咁咧就係 Yemen， 咁我哋就傾開點樣去咧咁。咁啊突然間佢話。喂，咁你不如就係喺香港組織一班人，每人帶三個公仔頭 hand carry 過去咪得咯？咁我諗下又係喎，咁啊嚟一百一十八個啊嘛，而家 咁如果係108啦，我當帶十個後備。咁如果帶108嘅話，咁我可能會我個裏邊可能有40人咁啦。假設組織有40人嘅一個團，咁啊其他當然就希望喺歐洲各地嘅我哋嘅支持者咧，能夠去到參加一齊參加，可能係由Zurich好，跟住去呢、這個柏林，可能去巴黎咁啊，或者去 Amsterdam 咁啊。咁然後咁咪我哋又可以同當地嘅香港人 connect， 之後佢哋亦都好重要，因為我頭先講過，如果國際戰線嘅話咧，真係當地嘅香港人能夠擺脱中領館大外宣、當地商圈、學術圈、新聞圈嘅洗腦掣肘嘅人，而企翻喺香港人嘅抗爭者嘅核心價值呢一邊咧，我哋係需要咧同佢面對面多啲接觸同埋交流，呢一個係我哋將會需要做嘅嘢嚟嘅，我覺得，即係我而家講緊唔係純粹分析啦，係我哋要做啲乜，唔係話純粹大家講個大形勢，然後就講十個方向俾大家自己去做啦，咁然後我哋自己身體力行去做，咁所以大家會睇到我哋呢半年嚟咧，其實已經係做到即係殘殘地嘅啦，其實咁啊，星期六好多朋友上到嚟就話：，咦，真人好似瘦啲喎，咁樣講笑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因為每一個人，我希望是可以行多一步，行前一步。除了行多一步之外，還要行前一步。因為這樣的話，我們過去那半年是這樣走過來的嘛，其實。如果當我們面對白色恐怖的時候，那個的壓力會更大，當然個人情緒等等，身體啊、健康啊，都會受影響的。但是我們更加需要是多些的同路人，互相體諒，兄弟爬山，二人同行，這樣的方式呢去一路向前走嘅，其實如果能夠做得到，我覺得呢個歐洲嘅 tour 咧，我希望可以係除咗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大外宣，呢、這個係對外宣傳計劃之外咧，亦都係可以真係歐洲各地嘅香港人，我哋有機會聚首一堂，一齊去呢個 tour， 我覺得係會好開心嘅。其實當然亦都會有小粉紅嘅追擊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係值得做嘅。諗方法。籌集資源好，時間好，我覺得總會有方法係可以解決嘅，就唔可以淨係話，我委託你，你幫我搞啦咁樣。咁有好多人咧個心態都係咁嘅，其實佢哋咧就係覺得咧，嗱，我俾咗啲物資你，你幫我去派啦咁樣。咁我哋都會盡量去做嘅，譬如有啲朋友送咗藥膏嚟，咁我哋就叫大家寫呢個回郵信封俾我哋。咁其實就係抗榮酸入袋，然後我去郵局派。大家唔信你就走去觀塘紅桃道嗰間郵局問一下。嗰啲郵政處嗰啲人你就知道，啊，你又嚟啦咁，聽眾嚟，咁咧就係啊咁樣。通常我話大量寄嘢咁樣喺邊度寄啊？咁佢話俾我哋聽，指去嗰度，係我自己親手寄，抗榮酸自己 pack 嘅其實。咁所以咧就對好多人嚟講，佢哋個期望可能好唔同嘅其實。點解咧？我會咁講咧，就係、是、最近我收到一個人 PM 我，咁佢就喺美國寄咗一啲嘅防割嘅布俾我哋。我諗大約個半月前啦咁。咁當時我就以為寄咗俾我哋，我哋就攞去做一啲嘅防禦嘅物資啦咁樣。咁就真係交託咗俾一個城寨人咧，佢就因為佢喺內地有即係廠啊，咁啊幫我哋攞上去試下車唔車到先，起碼。咁然後再揾咗兩個設計師就去諗點樣去設計嗰個 product。咁因為我哋都工作嘅時間係好長，其實咁亦都係大家，我諗香港嘅朋友好清楚嘅，其實我哋做緊乜嘢，因為透明度好高嘅，其實咁所以咧就一路咧就因為啲物料好矜貴，據說咁，所以咧就我哋好謹慎咁樣去做。咁星期呢、這個星期就收到呢位朋友嘅 PM， 就話我哋咧就區區幾百蚊都欺騙佢，咁咧就話我哋咧 PM 我哋又唔覆咁樣。咁當然我哋因為做到頭暈腦脹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12月8日之前嗰個禮拜有上過葵興天台嘅，都知道發生咩事。咁12月8日之後，我哋亦都要和你 lunch 啊，做好多其他嘅嘢。咁可能喺海外嘅朋友未必理解我哋香港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好多時好多嘢一諗咗就嗱臨去做，好多優先次序好簡單。有啲朋友寄咗支票俾我哋，其實我哋連兑現，因為嗰張支票都未拆嗰個郵箱啊。抗榮酸都未有時間去開個郵箱去攞嗰啲支票出嚟 ，PayMe 就更加冇去 click 嗰條 link， 三日之後就 void 咗啦。其實係連捐助我哋嘅錢，我哋都冇時間攞嗰陣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朋友如果怪責我哋咧，我哋覺得就即係 希望大家的期望不要當我們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隊，你們給了一些資源物資我們，或者捐了錢之後就可以要求我們做 ABCDE 的事情，按照你們的時間表去行事這樣。那我們有時候真的做不到的，其實希望大家諒解，其實這個也不是說要有什麼的即是反駁等等，因為現在太多這些這樣對我個人的攻擊其實太多了，我覺得自從12月8日之後，之前大家也都見過啦，咩搞大台啊，跟住大總統啊、大將軍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我希望真心係支持嘅運動嘅人自己行多一步，嚇，唔需要話好多時係即係去 second guess 人哋去做啲乜嘢。成個運動裏邊，所謂不篤灰、不割席、不指責係咩意思咧？咁我每一次我都話，連登嘅朋友係相當之聰明，一早拍咗呢粒嘅。叫做防疫丸落去，食咗呢粒嘅杜蟲藥落去，將過去幾年嗰啲負面嘅嘢排曬出嚟，排曬出嚟之後，就算大家有啲睇法唔同，係嘛？大家都採取一種包容嘅態度，只要目標一致，就係同路人行嘅速度可能唔同。我記得我喺高野山嗰陣時候，我同一班城寨嘅朋友去登山，咁當時亦都。即係我自己係同大家講過，其實咩叫同路人，只係目標一致。喺登山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大家速度係唔同嘅。譬如我自己嘅腳受咗傷，行得慢，有啲人可能行得快，年青力壯，係嘛？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我一路以嚟即係同阿鄺榮孫所謂嘅城寨團隊，包埋鄺亞里同阿健仔做嘅嘢嚟嘅。其實希望。keep 住呢個正面嘅一個信息俾大家，我哋係會一路扯落去嘅，唔需要擔心。好多人嗰日嚟星期六上嚟咧，都係問候我哋嘅身體啊等等。咁即係我係好感激大家，即係仍然知道我哋係喺前線，唔係匿埋。所以咧，呢啲朋友，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大家就係同路人嚟嘅。咁喺今個29號我哋嘅聚餐裏邊咧，亦都好多朋友報唔到名，我知道。咁同提醒大家咧，就係如果你參加咗聚餐嘅朋友咧，就係我哋7點開始嘅。之前我講就好似講過6點啊，但係而家因為要入去，我哋擺啲公仔頭啊、裝飾啊、佈置啊咁樣。咁啊7點welcome。咁咧就如果大家揸車上嚟嘅話，就可以泊喺山嶺廣場嘅停車場嗰度。咁就喺晚宴結束之後咧，聚餐結束，我哋就會俾翻張飛大家去吸。就免費泊車嘅，應該有3小時嘅免費泊車嘅。其實咁29號就係、是、亦都我哋希望之後可以有多啲嘅聚會嘅時間。喺而家呢個局面裏邊咧，真係無事多相見。其實係因為我相信係互相支持嗰個心係好緊要。其實如果唔係嘅話，係好難面對跟住落嚟嗰個形勢。我成日都話。我每一日生活是正面積極的，但是對個形勢的看法是悲觀的。悲觀就是說中共是會繼續用報復的手段，白色恐怖的手段去對付香港人的。好，剛剛鄺榮孫提醒我是2小時免費泊車，2小時不是3小時啊，2小時。那你可以約埋的，其實是如果你幾個人就一架車約埋一起上去咯。那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多一些時間在未來的一年呢，就是無論是上來我們書店的活動或者是聚餐的活動，特別是給一些這一年才認識城寨或者是join我們會員的朋友，特別是這一年我相信認識我和鄺榮孫的人是多了很多，跟過去因為我們其實在5年前已經開始做節目，一直都是免費堅持這個免費廣播到現在。那我目的只是一樣嘢，我希望到時機嚟嗰陣時候，起碼多啲人聽到我講嘢。唔係因為我追求呢個虛榮，做咩代言人，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成咗名之後喺 TVB 做廉價勞工之後就可以去呢個賣廣告啦。咁即係基本上冇人揾我賣廣告嘅，其實而家只係仲有少數嘅媒體會訪問我嘅啫，其實其他都冇噶啦。其實除咗一傳媒啦、港台啦等等。咁其實都好少好少接觸我噶啦，咁但係我仍然係希望用自己嘅頻道去發聲，咁亦都希望走出香港。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每一個外國電視台嚟訪問我，我都會一定應承。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希望比利時好、西班牙好、其他國家電視台、韓國好、日本好，我都希望將我嘅 睇法話俾佢哋聽。唔同嘅媒體，就算你話我係唔係一個正規嘅主流媒體都好啦，我都會接受佢哋訪問。點解咧？就可以令到多啲人聽到，呢個係最緊要嘅。咁因為成個大外宣咧，就唔係淨係你圍爐啦，自己做中文嘅嘢、廣東話嘅嘢。因為你要大外宣，包括你睇到中共嘅大外宣咧，佢都係用英文嘅媒體打入去英文市場。除咗控制中文嘅媒體之外，佢同時咧係打入去英文嘅市場。呢個大清算不會淨係在香港發生嘅，但係同時會喺外國發生嘅。即係話邊啲學者喺呢個運動裏邊撐過香港人，會入唔到境嘅；邊一個記者喺運動裏邊撐香港人嘅，亦都會入唔到境嘅，入唔到香港添啊，甚至係。所以不會的清算運動不會止於香港的老師、醫護人員，甚至會在海外裏面去推行。所以我們要 connect 海外的香港人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之後的游說工作，包括如果英國能夠實踐這個馬格尼茲人權法、問責法，或者這個歐盟可以仿效這個美國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如果不是的話，起碼都用回這個馬格尼茲人權問責法等等，這樣的話這個是香港人的一個成就。香港問題國際化已經走上一條不歸路，這個不是現在可以踩一停的，其實已經是，也都不到我們個別的香港人去踩一停。但是 Larry Diamond 這本書講出一個很重要的道理，我希望大家有機會看一看，真的就是不要以為個人的影響力是沒有，在民主過程裡面其實個人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他裏面引述到這個我自己一個在八十年代很敬重的一個捷克的劇作家，也是之後做了共產黨倒台之後的捷克總統哈維爾一本書，叫做 The Power of Powerless， 無權者的權力，這本書裏面所說，不要以為獨裁的暴政是會我們沒辦法對抗，獨裁者是要你宿命，要你知道做什麼都沒有用。所以我點解咁憎恨嗰啲人話俾我哋聽做乜嘢都冇用嗰啲人咧？就因為根本上呢種就係助長緊獨裁者嘅宿命論，洗我哋腦，令到我哋覺得宿命點樣反抗都冇用噶啦。如果呢個 The Power of Powerless 嘅人個 power 嚟自邊度咧？就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實踐裏邊，我哋都要令到自己，我哋生活喺真相之中。我哋嘅生活實踐係乜嘢咧？我們的消費，所以我再說一次，黃色經濟圈絕對沒有抵觸任何的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絕對沒有任何歧視性在裡面，等同於同志的 Pink Money 一樣。我用回在同志友善的店頭有什麼分別，有什麼所謂，這個不牽涉到歧視，是嗎？對抗爭者友善的店頭就是我們的消費，我們用回錢在他們那裡，這個就是將我們的抗爭放在日常裡面嘛，是吗？媒体是吗？不要再听那些垃圾的中文广播在海外，网台多的是，是吗？坚灯神又得，听我们又得，听其他网台都得，是吗？只要是同路人的，是吗？你自己去选择听什么，然后介绍给多些人听，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的 channel， 海外的朋友，或者上我们的 Facebook，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嗱，我點解每個禮拜我同大家跑步？今個禮拜聖誕節25號星期三一樣照跑，不過提早，就係聖誕和你跑25號晏晝4點，老地方見，就係觀塘海濱長廊發現號02。咁我哋而家有專業教練同大家，除咗跑步之外鍛鍊下體能。其實嗰個唔係淨係跑步咁簡單，大家面對面啊嘛，其實。如果唔係你點去？捱下去呢，咁樣。咁所以記住啦，就算係聖誕節都好，繼續和你跑。提早嘅原因係咩呢？上個禮拜有人提出嘅，咁佢哋就話因為可以之後大家繼續去參加聖誕節夜晚黑嘅活動，咁樣。咁所以大家就記住啦，25號晏晝4點，聖誕和你跑，老地方見。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攞呢個 Larry Diamond 呢本書去睇睇嘅。多謝大家，聽日見，拜拜。